彰显大师高超技艺，三场音乐会尽展德奥精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晨7点钟，这个城市的阳光正在开始慢慢的进入到我们的世界当中。你好，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已经看到今天早上非常漂亮朝霞的静瑜。 哎，第一首歌曲我们先来听一下《小鹿乱撞》。 Feeling good. I'm feeling good. I'm feeling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I'm feeling good. 这感觉就像在撞撞角落乱撞，撞撞撞角落乱撞，撞撞角落乱撞，撞撞撞角落乱撞。 You made me drunk.你是美酒姑娘做的拉菲，把你摇晃在我的酒杯，散发一点远离的香味，无法抵抗你的完美，我也想和你醉。 Can you feel my heart beat? Hey, boom boom boom boom. Can you be my baby? Hey, ooh, ooh, ooh, ooh. I know I know, 在你心里一定认为我们非常的般配，我想你做我女朋友，我想和你约会。 I'm feeling good, I'm feeling good, I'm feeling good I'm feeling good. I'm feeling good, good, good.I'm feeling good. 这感觉就像 I'm feeling good. 撞撞角落乱撞。这感觉就像在 来自于永斌 Ryan B 以及来自于 D-Day 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小鹿乱撞》。好了各位，这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刚才呢，有没有一点点小鹿乱撞的感觉？反正我现在倒是有点心跳加速，因为我忽然发现今天是 P Day， 嗯， 就是 Photo Day 啊。 我以为是 PK Day 哈，这接下来3天都会有 PK 的日子， 就各种 PK 嘛。 今天就是要 PK 图片了，我已经 stand by 了。那月鸟小哥哥呢？ 我现在小鹿乱撞。就是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小慌，不知道现在自己在该干嘛。就因为我发现你今天那个照片选的呀，简直是 就是躺赢。 对对啊，就你这不是躺赢，就是战赢或者跳赢的感觉，是不是啊？ 不要提前透露我的信息啊。那接下来呢，还会跟大家公布一下关键词。那同样希望各位来站队，看看今天我们精心准备的照片到底是静瑜还是月月鸟小哥哥先胜一筹。那在这之前呢，今天静瑜刚刚已经说过了，早晨起床看到了非常美的朝霞，今天的天气状况究竟如何呢？ 来听听看。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3.6度。那么今天我们是受到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扩散条件比较好，大家出门也感受到了，能见度很不错，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还是早晚天气冷啊，大家出门多穿一件。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见晴，天北转南风3到2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晴天，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是80%。总体来说，今天虽然有一点点寒冷，但是呢这个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适宜大家来出去玩一下。因为这个整体来说，今天你看早霞都看到这么好的这种太阳了，对不对？我们看到高涛说，我和静瑜看到了一样的朝霞，嘿，还真是非要扯点联系出来哈。 今天啊，冰雪精英也跟我们说，天天听节目没时间签到，第一次签就是181了。张旭也说，点的手抽筋了才26，你们拿钱拾的得有多变态啊。 就每个人心态不一样。宗宗说啊，今天签到了第15名，求美丽的静瑜翻牌。那我就不开心了，为什么静是静鱼派翻？ 没关系，求美丽的静鱼的搭档郭鹏小哥哥给你们翻牌啊。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情况好不好。 今天这个好天当中签到前10名的第一名呢是一位新朋友，名字非常有意思，他叫月亮公主。但月呢是喜悦的月，亮呢就是很漂亮的那个，一个青一个剑的那个，好，名字取得还挺好玩的。月亮公主，今天我们的 top one， 那 top two 就是木西木，第3名是小西路，第4名是多多，第5名是孟涛。 来看一下第6名到第10名哈。第6名呢是超，第7名小蜗牛，第8名是 JNF， 第9名牛牛，以及第10名是仓颉之手。来恭喜上的十位朋友哈。 恭喜恭喜，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今天除了可以期待一下静云跟月月鸟小哥哥的图片 PK 之外呢，我们还想跟大家聊一个我之前真的没想到的这个话题。 是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一条，这我们首先来看一条消息哈。痞子英雄的导演蔡岳勋是计划拍摄以中国首位奥运女子击剑冠军栾菊洁为原型的电影。1984年的时候呢，栾菊洁获得了美国洛杉矶奥运会女子个人花剑的比赛的冠军嘛，也是第一个获得了击剑冠军的亚洲人哈。 那同年呢，第23届世界杯赛上，他再次夺得了冠军。痞子英雄大家都还挺熟悉的了，之前的时候赵又廷还有仔仔他们一起拍过这样的一部影片。 对， 那么导演蔡岳勋呢也希望筹备这部电影，剧本已经完成了，徐克导演的御用 3D 摄影师李子恒也将可能参与到这个项目的拍摄制作当中。 对，我们知道呢，前2天我们刚刚说到了哈，这个一部李娜的个人传记电影正在准备筹拍，而且差不多7788了，对不对？而且呢是著名导演陈可辛来制作的嘛。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又看到了蔡岳勋也准备来进行这样的一种创作方式。我们现在就有一个新的大胆的想法了，就是大家平常看过的比较深刻的运动题材的影视剧是什么？电影、电视剧、动画片都可以哈。 我觉得这基本上今天我们就要被足球小子还有灌篮高手霸屏了吧。 还有什么网球少年，但我估计也有很多人会说特别特别的老的，就80年代那会儿的什么这个飞鱼转身啊， 没有，其实我觉得 小鹿纯子啊之类的 没有那么老的。就即使电影跟电视剧，我先说一个吧，我先占个山头，我怕待会儿被别人说了。 你还跟我们听众比啊？那你先说 电影哈。彭于晏演的翻滚吧阿信。 翻滚吧阿信， 对，真的是给人留下太深刻的印象了。 你不要压抑你自己的情绪，你说到彭于晏， 彭于晏的翻滚吧阿信大家一定要去看， 一定要去看一下啊！反正今天呢，大家把所有的印象最深刻的运动题材的影视剧、电影、电视剧、动画都可以不限来发送到我们的早运秀的后花园当中。当然，对我来说呢，如果说到这个话题的话，我会觉得最近的这种电子竞技其实也还是蛮运动动感的。 对， 所以呢，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力宏带来的《Crossfire》，穿越火线，来听听你的答案到底是什么？ Yeah. 多少次我被打败，但我仍然还在，出乎敌人意料之外，我竟然活下来，浑身伤痕累累证明我的存在，大家都在研究我怎么做到了这个，但原因很简单，我是命中注定的 winner。 当我穿越你的 crossfire，失败伤害都是最珍贵的教训，每当后自己爬是唯一赢的方式，下不 死亡使我更强大，固然是真的，我只好承认自己是命中注定的 winner。 当我穿越你的 crossfire，之外我竟然活下来，浑身伤痕累累证明我的存在，大家都在研究我怎么做到了这个，但原因很简单，我是命中注定的 winner。 当我穿越你的 crossfire， 穿越你的 crossfire 来自于王力宏啊。刚才呢我说了一句，我说欢迎大家把你们印象深刻的运动题材的影视剧赶快通通的发送到我们的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王力宏就说耶、yeah、你说整一句 加全点的， 对啊，你说整一句夜过来配合我干嘛，对吧？ 对啊，人家还配合你，还配合错了吗？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会发现所有人都超级配合你。 对， 因为自从你站山头以后， 我说完站山头以后，大家 所有人都过来站山头， 我来站个山头哈。特别我现在发现我真站山头站对了，好几个人都在说、于天天跟我们说，谁在呼喊我老公彭于晏，翻滚吧阿信，真是帅爆了啊！包括像最近的摔跤吧爸爸也是真实改编的，非常的励志动人。 是爱他说真太及时了，我马上就要说阿信了，让彭于晏真是演绝了。但是静瑜就先说了哈， 还有 Circle 也提到了说我也要摘山头摔跤吧爸爸，我们还有好多山头各位还没有攻破呢，快来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站一下，告诉我们你印象最深的运动题材电影到底是哪一部呢？ 创新豪华 SUV 全新英菲尼迪 QX50 雕塑感运动外观，沃德十佳内饰，超大灵活空间，搭载黑科技可变压缩比涡轮增压发动机，33.98万元起，购车立享2年零利率，指定车型送3年基础保养及2年保险补贴，试驾赢取限量惊喜。预约请致电英菲尼迪授权经销商或400-890-9090。 早安音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Power of Power 带来的 Sold Out。 刚才呢五谷赋能说你今天放的音乐好动感呀，一边刷碗一边听，好想摔两个配合一下这个节奏，摔碗摔两个碗啊， 控制一下自己啊， 控制一下控制一下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说你印象深刻的运动题材的影视剧、电影、电视剧以及动画都可以。我觉得你刚才山头站的真的很好啊，一个山头站了之后呢，我会发现大家所有人的这种想象力 很多个山头哈， 真的是很多山头哈。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应该没有想到这个答案。段俊贤说西红柿首富的王多鱼球队啊，燃烧我的卡路里，各种运动。你还能想到能比这些运动题材一次性出现在电影当中更多的吗？ 这也太划水了吧，这个答案是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City 帅福帅子福说走在哪里都少不了一个博哥运动啊，算不算就是赛车也疯狂当中， 嗯， 这个也算运动电影吗？ 赛车也算， 就骑了一段赛车也算是吧？ 对对对， 骑了段自行车也算啊。 但是兔子脸圆圆跟我们说了一个比较符合的，他说、嗯、说个暴露年龄的吧，沙鸥，大家有印象吗？描写中国女排的一部电影，有一点年代了啊。 对，今天大家我觉得这个脑洞开的真的很大。仁义说了一个答案啊，疯狂动物城，为什么呢？因为兔子朱迪为了当警察，各种挑战跟训练。 对。这个也算、嗯、 也算哈、啊，没办法啊。 还有很多人其实提到了一部刘德华不是很有名的电影，叫做《阿虎》。嗯 哎、 刚刚也有人专门介绍了一下哈，说这是刘德华的第100部电影，讲的是一个拳手的故事。但最后的父女之情让我在电影院真的哭的是一塌糊涂啊！这是张虚提到了，还有走刀口都是提到了这部《阿虎》这个电影。 嗯，我看看跟足球有关系的还真的挺多的啊，包括《足球小子》，这是一部动画片哈。另外呢，就是 Case 说《少林足球》啊，看了好几遍，绝对经典。嗯，这也不是我想象当中的运动电影。 但是高尔基的夫他占了个山头说激战。 嗯，哎，激战算啊。 嗯，对， 激战能。 其实刚刚还有人提到了说彭于晏其实还有一部电影、 嗯、 就是讲那个自行车的那部电影。 嗯， 好像叫哎我突然找不到了。 您今天能不能不要盯着彭于晏来说， 就是彭于晏然后演了很多的那个。 太过分了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今天其实答案还真的挺多的，包括这个这个陌路给我出了一个题目之后呢，真的是把我直接击倒了。 嗯， 因为他的这个最终的答案是甜蜜暴击 啊。对，你没看过这个吗？ 我知道，就是 鹿晗 当时打拳的那个吗？ 就鹿晗跟关晓彤一起演的那个。 对，你看了吗？ 没看。 但是这个我看了几集，就是确实 你觉得怎么样？ 他们是讲 遭受到了暴击是吗？ 就是他们俩之间的甜蜜确实让我遭受到暴击，但他们中间的搏击其实并没有让我遭受到暴击啊、嗯。 就是不是很运动哈。 对，好了，欢迎大家把更多的这种答案发送到我们的这个早安英雄的后花园当中，说说你印象最深的运动题材的影视剧、电影、电视剧或者动画片都可以。我觉得算是运动这个题材呢是很热血的，但是刚才我其实看到了很好的一些答案，像有人说到了一球成名嘛， 嗯， 这个就是确实是很运动主题的，包括他讲 米兰提到了少林足球、一球成名、胜利大逃亡等等、嗯，大家可以充分发挥脑洞，想想自己印象最深刻的运动题材电影。 对，包括刚才当中说的啊，哪怕里面有一点点小运动的场景，像朱迪这样各种训练锻炼这样的东西也算哈。好了，继续我们来跟大家说到的这个话题呢，估计很多人都非常喜欢了，因为撸猫最近是超级受女生欢迎的一个主题，对吧？那最近呢，日本东京的一家猫咪主题咖啡馆是办起了猫咪主题电影节，更吸引了很多眼球了哈。 嗯，这家名为猫之森的猫咪主题咖啡馆呢，每年10月会举办一个猫咪电影节，参与当地的猫咪节的活动。不过呢，所谓的电影节哈，其实就只放映一场电影、 啊、 在电影节当天呢，咖啡馆会在晚上7点半开门、 嗯、 电影在一个小时之后开映，给上班族留下充裕的时间，您先吃点饭或者稍微少喝一点、 嗯、 当然呢，在咖啡猫咪咖啡馆当中肯定是有猫可以撸的了啊，然后大家可以跟猫耍玩耍一下，然后跟他们拍拍照或者上传到你的社交网站当中。那么今年放映的呢是2008年上映的影片《小猫奇缘》、 嗯、 讲述了一名铁面无私的工作狂照顾一只七猫的温情的故事，当然也是猫咪题材的。 是，反正就这么一部电影啊，就是《小猫奇缘》，然后上映不久之后呢，咖啡馆当中的27只猫咪就溜达到一边去享用美食了，一会儿又溜达到观众中间，反正就是不停的跟他们在互动就是了。这个电影的放映的结束时间呢，已接近了这个夜间的10点钟左右。而咖啡馆的工作人员表示，这基本也是猫咪们准备上床就寝的时间了。一直在放一部电影，让我想起了《庐山恋》，就去庐山的时候一直在说，就《庐山恋》放了30年，你知道吗？ 对，但它是每年的猫咪电影节的时候只会放映一部影片，可是都是跟小猫有关系的。所以爱猫的你有时间去东京的话，可以去这家咖啡馆当中看看那27只小猫咪在你身旁慵懒的各种伸懒腰的样子。 嗯，接下来我们先。听到的是来自于金海心带来的《猫咪森林》，一座森林当中都是猫咪，这种感受也是挺美妙的。 悄悄经过沉睡的城市，这时我正开始梦见你走进我的世界，在梦里，在梦里，我是一只离群的蝴蝶，你是一朵寂寞的云彩。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况。石景山区石门路进城方向模式口西口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京通快速进京方向高碑店桥到四惠桥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本周的音乐早餐，我们要提醒大家，科学营养的早餐要做到六个一。昨天提醒各位，第一个一要做到饭前一杯水。那么今天要提醒大家的是，好的营养早餐一定要有谷物类食物，最好可以做到粗细搭配，比如说馒头、包子、烤饼、杂粮粥等等，也可以吃蔬菜跟肉类混合的包子，既有谷物类食物，也有蔬菜跟肉类，营养均衡，荤素搭配合理，还非常的易于消化。那么今天早音乐需要提供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我们来一点甜点，尝尝来自范晓萱的这一道椰子罐头。 Yeah.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跟体育有关系，但是今天我们刚才呢是放了一首跟猫咪有关系的歌曲，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我们节目当中今天跟猫有关系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啊。 嗯，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范晓萱的这首非常可爱的歌曲，同时也伴着今天的音乐早餐来送给各位了。在刚刚的这一段广告之前呢，我们发出了今天的关键词啊，关键词有两个字叫做表演。 对， 那么晚出门的朋友可以继续发送表演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收到今天静薇为大家准备的两张图片。 嗯， 今天呢收到各位的这些回复啊，我有点不太好意思念呢，要不然郭鹏你替我念一下。 你就念呗，你有什么可不好意思的、 今天绝对 C 位哈，这大长腿没给月月鸟小哥哥留任何的机会啊。月月鸟小哥哥，要不今天你就别发了。 哎，不，也有这种人说鹏哥不怕，毕竟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谁套马了？我就是套马的汉子啊。他说哪怕是月棒了也曾经是威武过。哎，但是因为静瑜这张照片确实我觉得难度还挺高的，那个根儿还挺高的是吧， 刚刚 恨天高的感觉、 是 吗？是， 刚刚有朋友说了，熊大说月月鸟小哥哥你要穿这根鞋我就把票投给你。 对， 但我那根还好。 所以呢我觉得静瑜今天呢确实是这个用自己满满的诚意呢给大家送上这样一张照片，大家如果现在想看的话可以发送一下表演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今天呢我决定这个去尽力配合你表演， 所以呢， 所以我一会儿呢会把我的关键词放出来，大家就可以看到我悲壮的这种决心了啊。 悲壮也不用用这样的词语吧。今天早上音乐秀跟各位的互动话题来说说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运动题材的电影或者电视剧哈。 对， 刚刚我突然想到了彭于晏那个骑自行车的抢不起来了。哇，你知道就几十个听众过来跟我说，静瑜你忘了吗，那个是破风啊，彭于晏的， 赶快跟你说对不对哈。 是， 然后今天我看到了很多，就觉得确实题材之广泛啊。来看看 Nora 说橄榄球题材面对巨人， 对，很多朋友提到了面对巨人这部剧。 对，包括呢说到了这个刘雨欣的刘新宇说面对巨人的橄榄球运动电影，剧情的是主人公叫 Block 在训练的时候背住了75公斤的队友爬完了全场，哇，真的很感人，听着啊。 对，还有圆圆提到了刚刚我们提到开心麻花的那些电影啊，除了最近的这个《西红柿首富》当中的卡路里，然后呢，大家都提到了说还有羞羞的铁拳， 哎， 大家忘记了， 是 喜欢艾伦，感觉超级帅气的在里面。 跟暴露年龄的相对来说呢，就是小秀儿，包括其他一些朋友说是这个史泰龙的洛奇，当年算是史泰龙自己自编自导自演的第一部戏，很多人都不太看好，但最终呢，这一部讲述拳手的故事还是最终拿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票房成绩啊。 刚刚还有朋友提到了一个宋朝古代讲蹴鞠的电影，叫做《一脚定江山》。他说完了之后，把另外一个朋友说有《一脚定江山》啊，好像是任泉主演的。有没有很暴露年龄？说完之后，我仔细想想，好像我还真的看过。 是 ，Time 的这两条呢，说实话，一看就是专业的体育运动迷啊。他说弱点以及点球成金，其实讲的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在体育当中用了自己的一种大算法之后，把一支棒球队起死回生的这样一个故事啊，我觉得这个算是比较浸淫在体育当中的人才能够看懂的一部片，但是也确实是挺励志或者挺好看的哈。 对，还有太子提到了《飞鹰埃迪》，这是近两年看过的印象最深的运动题材电影了，因为是真人真事拍的，所以也被主人公的不懈努力的精神所打动了。 哎， 尤其是其中的那句台词，重要的不是凯旋而是拼搏， 说的真好啊。所以呢，欢迎大家把更多的这种运动题材电影和电视剧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也是一个非常有拼搏精神的人，他的名字叫做邓紫棋。在前天呢，在美国太空总署 NASA 举办的美国科学突破颁奖典礼呢是举办了，而他呢作为受邀嘉宾之一是参加了这次的突破颁奖典礼，并且担任了颁奖以及表演嘉宾啊。 是，邓紫棋呢非常兴奋地说，哎呀，我好兴奋好激动，必须要表达一下，字里行间难掩他满满的开心自豪之情。事实上3号他就晒出了一张自己在飞机上的照片，开心地宣布自己正在前往颁奖礼，还用专门标注的方式写了 Can't wait， 等不及了，非常的期待啊。 是， 很多粉丝也给他加油说一定会准时观看直播的。那这一次呢，美国科学突破奖是全球奖额最高的奖项之一，是致力于表彰在生命科学、数学还有基础物理学领域有杰出贡献的世界顶尖的科学家们。 非常厉害，这个投资人呢我们简单说一下，就比如说谷歌的老板啊，这个 Facebook 老板以及阿里巴巴老板等等，呵呵，基本就是科学界的奥斯卡奖了。那这一次呢，我们来听到的邓紫棋所演唱的，其实也是有一定关系的，是当时的一个主题曲，名字叫做《光年之外》。我们来听听看。 如何瞬间冻结时间，记住

现在收到了大家更多的答案，你印象最深的运动题材的影视剧是什么呢？看到了好多啊，我们其实之前都看过，但是大家提起来才想起来啊。 比如说 像成龙提到的《激战》呐，里面也有彭于晏啊，张家辉跟彭于晏帅爆了，里面也是讲拳击手的故事了。 但平安常先生说实际的那个渣渣辉那个打拳的电影真是很燃， 渣渣辉啊， 渣渣辉出来就是你就非要用这种口音来说了，是不是啊？但是这个刚才有人也说到了《摔跤吧，爸爸》。我觉得去年算是一部大热片了，而且呢直接把摔跤这种运动推向了这种主流，好像很多人原来都不知道摔跤原来可以玩这么惊喜哈。 还有像讲拳击的电影，好飞翔跟我们提到伊斯特伍德的《百万美元宝贝》，非常励志啊，结局也挺悲壮的。 真的是那部影片超级好看，而且呢听起来这个名字好像感觉是一部什么就是非常六加一之类的这种感觉啊，但其实说的是一个打拳击的感觉。 黑朗姆也跟我们提到了说万有点球成金，你们刚刚提到了咱有京城球侠呀。也是哈，还有韩小妞提到了有部电影非常喜欢，是李钟硕主演的 No Breathing 屏息，说的是游泳，讲突破自我的故事，也是很喜欢。 还有几部电影呢，就是一看就是超级有年代感，比如说空中大灌篮，这都什么时候的电影了，乔丹退役的那段时间，94年左右哈。 我还要再提到一部那大家非常有印象了，毛毛说到的我是马布里啊，大家忘了吗？ 疯了，突然把这个真人传记电影都拿出来了哈！ 怎么样，点石成金，京城球侠？刚刚那个乔丹的是什么来着？ 空中大灌篮。 我们还有我是马布里，还挺押韵的。 但是我们今天呢还有图片大 PK 啊！这个刚才呢大家可以发送一下关键字表演，来看一看这个静瑜的这段非常尽力的表演啊！ 是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尽力在表演，所以接下来你的演出时间是？ 我今天呢看到大家对静瑜的这个图片的评论，再加上呢我今天看到这个静瑜这两张照片以后，确实有点瑟瑟发抖啊！于是呢我现在发的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拼了 拼了，你 我跟你拼了 对，月月鸟小哥哥的关键词就是拼了， 两个字拼了啊，不是拼拉，是拼了啊， 拼了，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以及表演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今天静瑜跟月月鸟小哥哥你到底要站哪一队呢？ You're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Money, money, money, money. We just want another price tag。 一首著名金曲来自 Jesse J 以及 Bob 带来的 Press Tag 啊，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让大家回复了一下表演以及拼了，来看一下两套图片哈、啊。然后看到之后，大家果然 get 到我的点啊， 确实是拼了啊，但是拼了也拼不过哈，因为静瑜今天放大招了。 这是有人，这个回复的、啊， 圆圆说的， 对，麦都不都说确实是拼了啊。这个有更多的人呢说这个，比如说这个谢谢说，这个郭鹏这张照片就像这个受气的小媳妇。什么乱七八糟的，还是熊娜说的好，第二张神似邓超，就是稍微胖了一点点。 邓超， 对，邓超， 待会儿孙俪应该提到 就那个邓超，你知道那个邓超吗？ 哪个邓超、 就是那个孙俪老公。 你还真敢说呀、你就不怕孙俪待会儿提到过来？ 有什么呀，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发送一下这个拼了，来看一看我今天是怎么拼的。 但是风想问你哈，说、哎，月月鸟小哥哥、你第二张手上拿的是一双袜子吗？为啥头靠着袜子那么依恋呢？ 就是你不要，哎，大家不要关注这个手上拿的是什么，关键是关注我那种比较坚毅的坚定的眼神是怎么样跟他拼的，好不好啊？ 哎，但莹说，我听节目时间不久，一直没有见过月月鸟同学的真容呢，原来这就是啊，声音比脸年轻哦。照片很不错呀，幽默的男人很有魅力哦。 声音就是其他的我都很喜欢，声音比脸年轻我就有点看不过去了。你不知道我的外号叫什么吗？ 月鸟小哥 哥，记住啊，后面三个字一定要记住，好不好哈、各位。 但其实今天给大家做图片 PK 的时候，我还有暗藏一个小心思。今天想问问大家，你印象最深的运动题材电影吗？比如说刚刚有人说到《羞羞的铁拳》当中啊，还有包括像今年的这个《西红柿首富》啊，当中有这个《燃烧我的卡路里》。其实这个表演当中哈、静瑜那天是带来了两段的歌舞表演。那么穿粉色衣服那套呢，就是卡路里这套的表演。来考考大家，穿黄色衣服那套，其实完全可以看得出来，就我穿的就是原版的那个服装，所以大家猜一下说啊，那一套表演的到底是哪首歌呢？ 我估计不太有人猜得出来。 我今天会给9.9元的小红包啊。 哎，你还，你 反正 你这个 娱乐界王牌3000元都没有发出去， 你这个有点太过分了。就是你看我都已经拼成这么雄壮了，然后你还要发钱出去， 没办法喽， 是不是不太合适？好，赶快来进入到接下来的这部电影，我来觉得压压惊哈。电影《你好，之华》的主题曲 MV 最近是重磅发布了，因为呢，这次是岩井俊二来导演嘛，对不对？而且是周迅时隔4年再度开嗓了哈。 是，那这一次呢也非常大气的这个阵容，导演岩井俊二来钢琴配乐，监制陈可辛做吉他伴奏，吴青峰来为主题曲作词，寄予美好人生。那么 MV 呢，周迅也是邀请到了好友麦子来指导。 你好之华呢将于10月9日全国公映，大家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周迅的主题曲样子。不要忘了继续来发送一下表演 还有拼了， 拼了。 给一些感叹，我问生命要写答案，可是生命没有听见一半。我问自己

Hey, 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中超联赛。随着上港在天河5-4击败了广州恒大队，2018赛季中超联赛的争冠谜底即将揭晓，保级区的形势却愈发的扑朔迷离。在联赛还有两轮的情况之下，有半数的中超球队深陷保级泥潭。而目前的积分榜上，贵州人和的积分是21分，已经提前降级，多达7支球队深陷保级恶战。每一轮比赛过后，保级区的形势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场比赛只要全念不胜，两队必有一支球队积分为32分，再加上泰达、重庆、建业、富力、大连5支球队，第29轮过后极有可能会出现6队同积32分的景象。6支球队形成内部的小联赛，根据相互之间的胜负关系决定出最终谁会降级，每个净胜球甚至每粒进球都会左右降级的形势。听到了这么复杂的情况，你会不会觉得哇，真的是超级有意思？所以最后一轮的中超联赛你一定要去多多的关注一下。有人说足球是圆的，所以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所以呢，面对这么复杂的保级形势，是不是紧紧地抓住了你的眼球以及耳朵？继续来听到的是这首歌曲，来自 Kelly Clarkson Catch My Breath， 他甚至已经抓住了我的呼吸。 Catch My Breath。 Catch my breath, won't let 'em get me down. Morning Time。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哎，刚才来听到的是我今天说到了这个来自于足球方面的一个消息啊，就是好几支球队呢现在都有可能积32分，所以下个赛季呢不知道谁会降级，会可能通过非常复杂的精细的算彼此的胜负关系以及彼此的这种小分来看到最后的这个谁能够降级或者谁能够升级，这就是运动的一种魅力啊。 同时呢，配合着 Kelly Clarkson 的这首歌曲啊，让人感觉到了运动赛场当中的这种紧张的气氛。 哎， 今天早安音乐秀来跟大家聊一聊你印象最深刻的运动题材的影视剧，各位可以继续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同时呢，我觉得最近也一定要做好运动的准备。首先呢，是因为天气越来越冷了，要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跟抵抗力。那另外一方面呢，是要摩拳擦掌的为双十一做准备啊。 是的，你没有一个好的体力跟精力，哪有时间去抢购呢？对不对？ 怎么能熬到12点以后啊？拼抢抢抢啊！ 对，但是呢，现在有一个号外要跟大家说到了，北京的 SKP 的周年庆品牌的特别企划马上就要到了啊。 对，不用专门等到双十一那天晚上的凌晨12点，10月8号到18号，迪沃尔限时精品店不仅有包包特别定制，迪沃尔还将 logo 变没了，大家去买的包包上面哎，到底是什么情况呢？可以赶快去 SKP 一层的 A 区去一探究竟，而且还会有漂亮的小姐姐前来应援。 是，再来看一下11月17号到25号啊 ，Breitling 白百灵全新的普雅系列腕表亚洲首发展，手表的魅力呢是征服了诸多的业界大佬、明星艺人，也进入到了很多的平常人的心中。Breitling 邀您来 SKP 的一层中厅去共探一下腕表的魅力啊！ 同时在11月5号到30号 ，Berluti 纵横人生主题展将会在 SKP 二层的 A 区展开，特别呈现经典皮具系列以及珍稀皮革限量独家单品，并且他们在二层的店铺还将呈现自己2018年秋冬的成衣系列，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更多精细活动赶快来北京的 SKP 去探寻一下，地址呢就在朝阳区的大望桥北京 SKP，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当然说了这么多，我觉得双十一的给我的感觉呢就是还是挺魔幻的，其实因为每次呢不管到什么时候，你会发现每个人都说哎，算算今天没有什么可买的，然后到那天就三个 下单好多 买买买啊。 是，而且我觉得到双十一的时候特别需要魔法来拯救我一下。 怎么说？ 就是变好多钱给我好不好？ 那给你实现一下愿望好不好？周杰伦和他的朋友一起来进行了一段魔术表演，我们来听听看。 变成了一只大虾。换手机动，给观众一个梦，压抑中有笑容，手中海报全部拿汗包，反面的主流在摸，你永远都猜不到。每当我在台上演唱难题漂浮，你就在底下偷偷吃我的包袱，不等他摆个飞书，再将爱说清楚。变出你的选择，将自由的笔身变不见不稀奇，一零一变不见才惊喜。手摊开帽子里，总能空手出牌，不管切多少牌，总能切到回来。手中海报全部能看到，反面的主流在摸，你永远都猜不到。不要问我到底什么才是真正。把这只爱 破牌方式。我想发镜子，爱哦不出来一把放在此时，随手恋爱别打磨素质，我不需要电视。 FM 九七四，北京 Music Radio。 双十一来临，狂欢与孤单，你下哪一单？上汽大众聚会正当时，一元抵六千，还有主流合资 SUV 之选途岳重磅上市，1.17平方米超大全景天窗，共赏繁星，开启脱单之旅。 错过今天， 还有明天、后天、大后天，途虎连续11天 买轮胎做保养，途虎连续11天全场5折起，正品轮胎第二条半价，保养套餐5折起， 详见途虎养车 APP。 双十一如何买车不费力？拜托朋友和亲戚，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到的是上两个周末的北美电影市场的主题是属于音乐的。我们之前呢说过很多次的，举 Lady Gaga 出演的《一个明星的诞生》，上上周呢是以1570万美元的票房横扫北美院线之后呢，最近又有一个乐队是登上了这样的一个舞台粉墨登场了哈，它名字叫做 Queen 皇后乐队。 那它的传记片《波西米亚狂想曲》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介绍过，在上周五刷新了本年度音乐片的票房记录啊，大概有多少钱呢？1.28亿人民币， 厉害， 差不多首周末票房应该是在3亿到3.1亿1500万啊，远远超过之前大家对这部影片的预期了。 是，不光是在北美啊，同样的盛况呢，也是早一周是出现在了皇后乐队的故乡英国，包括了周三、周四的提前场在内，《波西米亚狂想曲》在英国的首周的周五票房高达了8500万元人民币，也成为了英国本年度的第四部音乐题材的票房冠军了啊。 其实《波西米亚狂想曲》不仅仅是这部传记片的名字，它也是皇后乐队的第四张专辑，也是1975年发布的《Night and the Opera》。这首6分钟的歌曲以非常复杂和精巧的结构，将多种音乐风格呈现的淋漓尽致，也带给观众歌剧般的华丽听觉跟情感体验。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 Queen 皇后乐队带来的《Somebody to Love》。 somebody to love, find me somebody to love, find me somebody to love, find me somebody to love, find me somebody to love. 皇后乐队带来的这样一首歌曲，我觉得如果听得出来的话，刚才那个动态真的还挺大的。Somebody to love，有人说摇滚已死，但是我觉得从最近的他们的这个波西米亚狂想曲的这种连斩票房的记录能够看得出来，人们对摇滚其实还是有份情怀在的哈。 嗯，这部电影目前还没有在国内上映，不过很多的乐迷们已经非常期待了，想要去电影院当中感受一下皇后乐队的这部传记电影了。 是的， 今天在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呢，静鱼跟月鸟小哥哥的 PK 仍然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嗯， 各位可以发送表演，我们的关键词是表演，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 就是拼乐啊，就是我今天真的准备跟他拼了，但是呢这个 iRap 说，哎呀这高下立判呀，甚至呢这个你这个拼了的照片还有一丝心酸在里面。 别这样，我还跟月鸟小哥哥继续搭档呢，你知道我们俩关系不好处是吧？ 没，我是这么小气的人吗？啊， 对，我是赢了对吧？ 明天早晨早点你包了行吗？哈， 那还有我的朋友没有听清楚关键词啊，挑战比赛， 挑战，对，挑战呢，这个不，你应该的这个关键词不是挑战，应该是 表演 对不对啊？嗯，然后呢，大家再发送一下拼了就 OK 了啊。当然呢，这个 Alice L 说估计投静鱼的是压倒性的胜利跟票数，所以我觉得我想要。不要让这个月鸟小哥哥太难看了，还是投他一票吧，不至于啊， 我允许这种鼓励票的存在啊。 对啊，不至于。 那别忘了刚刚有问大家的一个小问题啊，刚刚收到静鱼表演的这两张照片当中，粉色衣服的那个呢是静鱼在表演卡路里，那么黄色衣服到底是在表演哪首歌曲呢？今天有小红包送给你。嗯， 是的，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来看一下最近的由杨子姗以及韩东君、蓝盈盈和李兰迪主演的都市情感剧原来你还在这里，今天呢是在优酷是正式上线开播了啊。 这部剧呢是根据新一屋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很多人都看过原著，讲述了三对 CP 从少年到成年的情感纠葛，展现了年轻人从校园步入到社会的过程当中不断成长追寻真爱和自我的过程。 嗯， 那这首歌曲呢当然也是改编自那首非常经典的原来你也在这里， 来自于周笔畅的演绎，来听听看。 请允许我真爱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始终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哦，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牵着手，工作越来越多，越来越重才成功。明明冬天水果，夏天居然有，自然不自然，不了太多。一个火一个洞，身上不断穿空，花越开越红，越活越久，心挺重。谁把任意门借给我？谁把任意门借给我？谁把任意门借给我？谁把任意门借给我？结冰的苹果用力看不懂，才刚觉得热，突然又太疯。好的占位机又坏的一再出没，哪一扇门可以让我躲一躲？谁把任意门借给我？谁把任意门借给我？谁把任意门借给我？谁把任意门借给我？ 快给我借一个任意门，我要去干嘛呢？反正我准备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这是来自于杨振宁的任意门。刚才呢，这首歌曲一开始就点亮了我旁边静瑜小姐姐的这个小星星的眼睛啊！ 别这样嘛，月月鸟小哥哥，即使跟我 PK 输了，也不用借由任意门去到任何想去的地方，你还是要留在 FM 九七四的直播间当中来一起欢乐各位的上班路。 我当然欢乐，但是我觉得每次都 PK 输了，哎，也不会。上次其实我是 PK 赢了的，对不对啊？ 哪次来着？ 就是上次那个图片还是这个视频来着？视频 battle， 视频 battle， 对对对对对， 唱歌，唱歌我也小胜你一把，对不对？ 嗯，大家可以发送"明星"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看到月月鸟小哥哥是怎么赢了静瑜的啊。当然，今天呢有很多朋友也是新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知道该如何互动啊。 嗯， 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对，"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点击关注就可以加入到我们后花园的大家庭当中了。 对， 每周二我们有照片 battle， 周三有小视频 battle， 周四的时候会 K 歌大挑战， 是， 希望大家都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 哎，今天的两个关键词呢，静瑜这边呢是表演，而我这边呢是拼了啊，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发送的这个图片。同时呢，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说说你印象最深刻的运动题材的影视剧或者电影电视剧动画片都可以。今天的算是一个大爆款的这个互动，我发现很多人呢在生命当中都有一款珍藏的这种运动题材的电影或者是电视剧啊。 有一款啊，我们刚刚都忘记了，小纪要飞提醒我们说李宗伟的《败者为王》啊， 是 多经典的运动题材的电影啊。 对，而且呢，你会发现呢，这个李宗伟呢，由于他自己可能一直被大家之前在调侃，就是从来没有获得过冠军嘛，那反而呢，让这个人身上的故事或者这种不屈不挠的这种坚强的精神，有了更多的戏剧化的感觉，所以非常适合改编成电影啊。 对，美羊羊也提到了说，80年代有个日本电视剧叫《绿水英雄》，讲的是游泳运动员的电视剧。 嗯， 那个女主角的绝活就是飞鱼转身。 你终于告诉我那部电视剧叫什么了？我一直以为那个电视剧就叫《飞鱼转身》， 叫《绿水英雄》啊， 因为他每次就是游到这个泳池边的时候呢，一个飞鱼转身，然后就直接卷回上一个岸，就每次都觉得特别作弊啊，就感觉哈、啊。 还有陆星也在问大家说，哎，话说这个铁拳男人有人听过吗？ 听过听过，铁拳男人呢是著名的影帝，哎，他的名字叫什么来着？裘德洛还是谁？不清楚啊，应该不是裘德洛，他演的一部影片啊，讲的实际上是当时在失业的情况之下呢，这个男人为了自己的家庭，为了自己的尊严，为了自己的孩子，最终呢付出了自己的一切去坚持打拳的这样一个故事啊。 大家可以把更多的你印象当中最深刻的运动题材的影视剧、电影、电视剧、动画片都可以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哎，接下来呢，看完电影以后，我们来喝喝咖啡了哈。英国大型的咖啡连锁店喀士嘉最近呢是允许店铺自主决定是否向16岁以下的顾客出售含咖啡因的饮料，因为一些店铺已经开始拒绝16岁以下的顾客购买含咖啡因的饮料了啊。 提到喀士嘉，大家不知道是什么、啊、Costa 就满大街大家都知道的。 是的， 他们的发言人说，我们不鼓励向16岁以下的孩子出售含咖啡因的饮料，那么店铺如果有疑虑的话，可以自主决定是否要询问一下顾客的年龄。但是我们的广告也不针对孩子，因为只有满16岁才可以买我们 Costa 的会员卡。因为确实给16岁以下的孩子购买这种含咖啡因的饮料，不知道到底对孩子好还是不好呢。 但不管好不好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多多调查一下。总体来说呢，孩子当时比较兴奋，所以呢，这个喝了这杯咖啡以后，确实有可能会让他们彻夜难眠，对不对哈？再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张学友对咖啡这个词的理解。 太浓了吧，

OK， 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Sarah Brillis 带来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Brave， 还是要给大家很多勇气啊。当然呢，我今天也给自己一点勇气，所以呢，我今天的发送的照片的名字叫做拼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拼不过，因为有很多人上来，你看啊，这个悠悠说鲸鱼的腿很美啊。关注的点好， 谢， 就是关注点好奇怪 啊，不奇怪啊，我就使劲把腿伸那么长，就是为了让你表扬啊， 是这个意思吗？ 各位今天发送表演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收到静云的图片了。 是， 同样呢，还有今天准备跟我拼了的月月鸟小哥哥，他的关键词是拼了。 是，大家 刚开车出门的朋友啊，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参与到每周的这个 PK 大战当中。 是的，当然刚才还有人说，哎，在哪儿发送？其实很简单，就下面对话框。 对， 包括你今天给我们回复的内容，其实也在对话框，就按正常跟人发微信的那种格式就 OK 了，是不是？ 没问题，我们是看得到的啊。今天来问问大家印象最深的运动题材的影视剧，刚刚其实已经分享了很多的，还有人提醒过我们说 Mr. 梁说，哎，刚开车出门刚开始听国产的女篮五号，有人提到过吗？好像还没有。 超经典没有人提到过，八十年代的这个著名的电影哈。另外呢，西小贝说运动电影的话，我觉得是丹泽尔华盛顿的光辉岁月啊，桑德拉布罗克的弱点，以及皮特的点球成金一球成名等等等等啊。 你刚说完西小贝他就来吐槽你，他说月月鸟小哥哥是正常跟人发微信，不是跟正常人发微信。 我说的不是正常跟人发微信吗？ 你说的是跟正常人发微信。 你也可以跟不正常非正常的我来发微信啊。 来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你还真接 了 什么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哈，这个最近呢有一部名字叫做紫色的音乐剧的电影版呢是开始参与其中了哈。当然呢，这次呢是由奥普拉温弗瑞包括呢 Steven Spielberg 是都会将作为制作人来参与其中，我觉得这个阵容还是挺强大的哈。 对，这个长篇的书信小说紫色发表于1982年，这是 Alice Walker 的长篇书信作品啊。故事发生在佐治亚州的乡村地区，讲述了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南方黑人妇女的生活。那么1985年的时候，紫色电影是由斯皮尔伯格拍摄的，获得了11项奥斯卡的提名。而改编的音乐剧的版本呢，2005年登陆百老汇以后，也获得了11项托尼奖的提名。那么新版的音乐剧的电影也将改编这个版本，可以期待一下它最终将如何呈现了。 是的啊，当然呢，我觉得这个部分的紫色，我觉得相对来说呢是比较有历史或者积淀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因为音乐剧最近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其实出现也不少了，上周我们还专门做过互动话题， 对，问过大家音乐剧当中你印象最深的一个唱段是什么，好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答案。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看一下时间呢也快到了要跟到尾声的时候了，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气温呢还会进一步的下探，白天呢是比较多云的情况，平原地区最高气温是11度，山区是8度到11度，而夜间呢是多云转晴，最低气温仅为1度，是逼近冰点了啊。 这两天大家跟熟人见面的时候互相打招呼都是，哎呦，这两天天真冷，他说是，秋裤穿了吗？穿了。为什么这么冷？明天将会进入到立冬节气了，天气也会有进一步转冷的趋势。而随之而来的呢，随着这个气温越来越冷，近郊区和城区的景点已经进入了红叶的最佳观赏期，特别是远郊高海拔地区的一些景点已经处于观赏末期了，您可以抓紧时间约着3两好友前往去观赏一下。 终于知道最后静瑜告诉我的一个答案是什么了，就是这两天跟人聊天的时候，除了说秋裤的时候说你为什么要穿秋裤，马上冰点了。 那马上冰点， 马上冬， 马上立冬了， 马上立冬了，对啊，立冬要吃个饺子啊。好了，各位，这是今天为你送出的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刚才说到了 Purple 紫色，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出的是来自于李玟的颜色。那我们明天再见吧，明天是我们的视频 PK 日，对不 对？ 对， 我精心准备了小视频，明天不见不散哦，各位，7点到9点，欢乐各位的上班路。 好，明天见，各位。 的地方，主角天。